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81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初分赞般若品第32-10。复次世尊，欲留相，欲留果，无生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一来相，一来果，不还相，不还果，阿罗汉相，阿罗汉果，无生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欲留相，欲留果，无灭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欲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无灭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欲留相，欲留果，无自性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欲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无自性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欲留相，欲留果，无所有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欲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无所有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欲留相，欲留果，空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欲来相，乃至阿罗汉果，空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欲留相，欲留果，无相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欲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无相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欲留相，欲留果，无愿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欲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无愿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欲留相，欲留果，远离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欲来相，乃至阿罗汉果，远离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欲留相，欲留果，极净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净，欲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极净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净，欲留相，欲留果，不可得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欲来相，乃至阿罗汉果，不可得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欲留相，欲留果，不可思议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欲来相，乃至阿罗汉果，不可思议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欲留相，欲留果，无觉知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欲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无觉知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欲留相，欲留果，势力不成就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欲来相，乃至阿罗汉果势力亦不成就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 师尊，我缘此意，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名大波罗蜜多。复次，师尊，独觉无生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独觉菩提无生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独觉无灭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独觉菩提无灭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独觉无自性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独觉菩提无自性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独觉无所有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独觉菩提无所有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独觉空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独觉菩提空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独觉无相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独觉菩提无相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独觉无愿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独觉菩提无愿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独觉远离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独觉菩提远离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独觉寂静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寂静。独觉菩提寂静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寂静。独觉不可得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独觉菩提不可得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独觉不可思议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独觉菩提不可思议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独觉无觉知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独觉菩提无觉知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独觉势力不成就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独觉菩提势力不成就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世尊，我缘此意，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名大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菩萨摩诃萨无生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菩萨摩诃萨行无生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菩萨摩诃萨无灭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菩萨摩诃萨行无灭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菩萨摩诃萨无自性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菩萨摩诃萨行无自性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菩萨摩诃萨无所有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 菩萨摩诃萨行无所有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菩萨摩诃萨空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菩萨摩诃萨行空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菩萨摩诃萨无相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菩萨摩诃萨行无相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菩萨摩诃萨无愿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菩萨摩诃萨行无愿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菩萨摩诃萨远离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菩萨摩诃萨行远离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菩萨摩诃萨极静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静，菩萨摩诃萨行极静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静，菩萨摩诃萨不可得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菩萨摩诃萨行不可得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菩萨摩诃萨不可思议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菩萨摩诃萨行不可思议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菩萨摩诃萨无觉知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菩萨摩诃萨行无觉知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菩萨摩诃萨势力不成就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菩萨摩诃萨行势力不成就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世尊，我缘此意，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名大波罗蜜多。复次世尊，如来应证等觉无生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无上正等菩提无生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如来应证等觉无灭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无上正等菩提无灭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如来应证等觉无自性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无上正等菩提无自性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如来应证等觉无所有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无上正等菩提无所有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如来应证等觉空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无上正等菩提空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如来应证等觉无相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无上正等菩提无相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 如来应正等觉无缘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缘，无上正等菩提无缘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缘，如来应正等觉远离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无上正等菩提远离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如来应正等觉寂静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寂静，无上正等菩提寂静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寂静，如来应正等觉不可得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无上正等菩提不可得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如来应正等觉不可思议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无上正等菩提不可思议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如来应正等觉无觉知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无上正等菩提无觉知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如来应正等觉势力不成就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无上正等菩提势力不成就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世尊，我缘此意，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名大波罗蜜多。复次世尊，一切法无生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一切法无灭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一切法无自性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一切法无所有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一切法空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一切法无相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一切法无愿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一切法远离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一切法寂静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寂静，一切法不可得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一切法不可思议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一切法无觉知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一切法势力不成就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世尊，我缘此意，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名大波罗蜜多。初分谤般若品第33。儿时具受舍利子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信解者，从何处没来生此间？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已经几时？世尊，是菩萨摩诃萨曾亲近供养 即所如来应证等觉。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唯一九如。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云何信解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佛言：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信解者，从十方界无数无量无边如来应证等觉法会种末，来生此间。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已经无数无量无边百千俱胝那由他劫。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已曾亲近供养无数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不可称量如来应证等觉。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常勤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已经无数无量无边百千俱胝那由他劫。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见此般若波罗蜜多，便作是念：我未见佛。闻此般若波罗蜜多，便作是念：我闻佛说。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以无相无二无所得为方便，能证信解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未有能闻能见者否？佛言：善现，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实无能闻即能见者。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亦非所闻即非所见，何以故？善现，色无闻无见，诸法顿故。受想行识无闻无见，诸法顿故。善现，眼处无闻无见，诸法顿故。耳鼻舌身意处无闻无见，诸法顿故。色处无闻无见，诸法顿故。声香味触法处无闻无见，诸法顿故。善现，眼界无闻无见，诸法顿故。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闻无见，诸法顿故。耳界无闻无见，诸法顿故。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无闻无见，诸法顿故。鼻界无闻无见，诸法顿故。香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 无闻无见，诸法顿过，舍戒无闻无见，诸法顿过，畏戒舍十戒及舍处，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无闻无见，诸法顿过，身戒无闻无见，诸法顿过，处戒身十戒及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无闻无见，诸法顿过，意戒无闻无见，诸法顿过，法界意识界及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闻无见，诸法顿过，善现地界无闻无见，诸法顿过，水火风空十界无闻无见，诸法顿过，善现无明无闻无见，诸法顿过，行识名色流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无闻无见，诸法顿过，善现布施波罗蜜多，无闻无见，诸法顿过，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无闻无见，诸法顿过，善现内空无闻无见，诸法顿过，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无闻无见，诸法顿过，善现真如无闻无见，诸法顿过，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无闻无见，诸法顿过，善现苦圣地无闻无见，诸法顿过，极灭道圣地无闻无见，诸法顿过，善现四净律无闻无见，诸法顿过，四无量四无色定无闻无见，诸法顿过，善现八解脱无闻无见，诸法顿过，八圣处九特地定十遍处无闻无见，诸法顿过，善现四念住无闻无见，诸法顿过，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无闻无见，诸法顿过，善现空解脱门无闻无见，诸法顿过，无相无愿解脱门无闻无见，诸法顿过，善现无眼无闻无见，诸法顿过，六神通无闻无见，诸法顿过，善现佛实力无闻无见， 诸法顿故，是无所谓，是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无闻无见，诸法顿故。善现，无往事法，无闻无见，诸法顿故。恒诸舍性，无闻无见，诸法顿故。善现，一切智，无闻无见，诸法顿故。道相智，一切相智，无闻无见，诸法顿故。善现，一切陀罗尼门，无闻无见，诸法顿故。一切三摩地门，无闻无见，诸法顿故。善现，欲流无闻无见，诸法顿故。一来不还阿罗汉，无闻无见，诸法顿故。善现，欲留相欲留果，无闻无见，诸法顿故。一来相一来果，不还相不还果，阿罗汉相阿罗汉果，无闻无见，诸法顿故。善现，都觉无闻无见，诸法顿故。都觉菩提，无闻无见，诸法顿故。善现，菩萨摩诃萨，无闻无见，诸法顿故。菩萨摩诃萨行，无闻无见，诸法顿故。善现，如来应证等觉，无闻无见，诸法顿故。无上正等菩提，无闻无见，诸法顿故。善现，一切法无闻无见，诸法顿故。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即行久如，便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佛言：善现，于此事中应分别说。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即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能修学净律波罗蜜多、精进波罗蜜多、安忍波罗蜜多、境界波罗蜜多、布施波罗蜜多。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有方便善巧故，不谤诸法，于一切法不增不减。是菩萨摩诃萨常不远离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行，亦常不离诸佛世尊及诸菩萨摩诃萨众。是菩萨摩诃萨从依佛土，去依佛土，欲以真奇诸妙共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及诸菩萨摩诃萨等，随意承办，亦能于彼诸如来所植种善根。是菩萨摩诃萨随受身处，不堕母腹胎胞众生。是菩萨摩诃萨心常不与烦恼杂住，亦曾不起二乘之心。是菩萨摩诃萨恒不远离殊胜神通，从一佛国去一佛国，成熟有情， 严净佛土，闪现是菩萨摩诃萨，能正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闪现有菩萨乘，主善男子善女人等，虽曾见多佛，若多百佛，若多千佛，若多百千佛，若多俱之佛，若多百俱之佛，若多千俱之佛，若多百千俱之佛，若多百千俱之诺由他佛，与诸佛所亦多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而有所得为方便故，不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能修学静虑波罗蜜多、精进波罗蜜多、安忍波罗蜜多、境界波罗蜜多、布施波罗蜜多。闪现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便从坐起舍众而去。闪现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不敬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敬佛，即舍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舍诸佛，今此众中亦有彼类，闻我说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悦可，舍众而去。所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先是闻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已曾舍去，今世闻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由速习力还复舍去。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身语及心皆不合合，由思造作，增长愚痴，恶慧罪业，必有造作增长愚痴恶慧罪业，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便毁谤障碍弃舍，彼即毁谤障碍弃舍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为毁谤障碍弃舍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一切相知，必有毁谤障碍弃舍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一切相知，即便造作增长能感愧正法业，彼因造作增长能感愧正法业，堕大地狱，经历多岁，若多百岁，若多千岁，若多百千岁，若多俱之岁，若多百俱之岁，若多千俱之岁，若多百千俱之岁，若多百千俱之诺由他岁，大地狱中受诸处毒猛力大苦，彼罪重故，于此世界从一大地狱至一大地狱，乃至火劫、水劫、风劫，未起以来受诸处毒猛力大苦。若此世界火劫、水劫、风劫起时，彼匮乏业犹未尽故，死已转生他方世界， 与此同类大地狱中经历多岁，若多百岁，若多千岁，若多百千岁，若多居之岁，若多百居之岁，若多千居之岁，若多百千居之岁，若多百千居之诺由他岁。大地狱中受诸触毒，猛力大苦，彼罪重故，于他世界从一大地狱至一大地狱，乃至火劫、水劫、风劫未起以来，受诸触毒，猛力大苦。若他世界火劫、水劫、风劫起时，彼匮乏业犹未尽故，死已转生于方世界，于此同类大地狱中经历多岁，若多百岁，若多千岁，若多百千岁，若多居之岁，若多百居之岁，若多千居之岁，若多百千居之岁，若多百千居之诺由他岁。大地狱中受诸触毒，猛力大苦，彼罪重故，与于世界从一大地狱至一大地狱，乃至火劫、水劫、风劫未起以来，受诸触毒，猛力大苦。如是辗转，遍历东方诸于世界大地狱中，受诸触毒，猛力大苦。如是辗转，遍历南方诸于世界大地狱中，受诸触毒，猛力大苦。如是辗转，遍历西方诸于世界大地狱中，受诸触毒，猛力大苦。如是辗转，遍历北方诸于世界大地狱中，受诸触毒，猛力大苦。如是辗转，遍历东北方诸于世界大地狱中，受诸触毒，猛力大苦。如是辗转，遍历东南方诸于世界大地狱中，受诸触毒，猛力大苦。如是辗转，遍历西南方诸于世界大地狱中，受诸触毒，猛力大苦。如是辗转，遍历西北方诸于世界大地狱中，受诸触毒，猛力大苦。如是辗转，遍历下方诸于世界大地狱中，受诸触毒，猛力大苦。如是辗转，遍历上方诸于世界大地狱中，受诸触毒，猛力大苦。若彼诸于十方世界火劫、水劫、风劫起时，彼匮乏业犹未尽故，死已还生此间世界大地狱中，从一大地狱至一大地狱，乃至火劫、水劫、风劫未起以来，受诸触毒，猛力大苦。若此世界火劫、水劫、风劫起时，彼匮乏业犹未尽故，死已复生他于世界，遍历十方大地狱中，受诸触毒，猛力大苦。如是轮回经无数劫，彼匮乏罪业事稍微，从地狱出堕旁生去，经历多岁，若多百岁，若多千岁，若多百千岁，若多俱之岁， 若多百俱之岁，若多千俱之岁，若多百千俱之岁，若多百千俱之诺由他岁。受旁生身，被遭残害，恐逼等苦，罪未尽故，于此世界，从一险恶处，至一险恶处，乃至火劫、水劫、风劫未起以来，被遭残害、恐逼等苦。若此世界三灾坏事，彼匮乏业，余事未尽，死已转生他方世界。于此同类旁生去中，经历多岁，若多百岁，乃至若多百千俱之诺由他岁，受旁生身，被遭残害、恐逼等苦，罪未尽故，于他世界，从一险恶处，至一险恶处，乃至火劫、水劫、风劫未起以来，被遭残害、恐逼等苦。若他世界三灾坏事，彼匮乏业，余事未尽，死已转生余方世界。于此同类旁生去中，经历多岁，若多百岁，乃至若多百千俱之诺由他岁，受旁生身，被遭残害、恐逼等苦，罪未尽故，与余世界，从一险恶处，至一险恶处，乃至火劫、水劫、风劫，未起以来，被遭残害、恐逼等苦，如是辗转，遍历十方，诸余世界，受旁生身，被遭残害、恐逼等苦。若彼诸余十方世界，三灾坏事，彼匮乏业，余事未尽，死已还生此间世界旁生去中，从一险恶处，至一险恶处，乃至火劫、水劫、风劫，未起以来，被遭残害、恐逼等苦。若此世界三灾坏事，彼匮乏业，余事未尽，死已复生他余世界，遍历十方，旁生去中，广受众苦。如是循环，经无数劫，彼匮乏罪，业事渐薄，免旁生去，堕鬼界中，经历多岁，若多百岁，若多千岁，若多百千岁，若多俱之岁，若多百俱之岁，若多千俱之岁，若多百千俱之岁，若多百千俱之诺由他岁，于鬼界中备受虚雷、饥渴等苦，罪未尽故，于此世界从一恶鬼国至一恶鬼国，乃至火劫、水劫、风劫未起以来，备受虚雷、饥渴等苦。若此世界三灾坏事，彼匮乏业，余事未尽，死已转生他方世界，于此同类恶鬼去中，经历多岁，若多百岁，乃至若多百千俱之诺由他岁，于鬼界中备受虚雷、饥渴等苦，罪未尽故，于他世界从一恶鬼国至一恶鬼国，乃至火劫、水劫、风劫未起以来，备受虚雷、饥渴等苦。 若他世界三灾坏事，彼匮乏业于世未尽，死已转生于方世界，于此同类恶鬼趣中经历多岁，若多百岁，乃至若多百千俱之诺由他岁，于鬼界中备受虚雷饥渴等苦，罪未尽故，与于世界从一恶鬼国至一恶鬼国，乃至火劫、水劫、风劫未起以来，备受虚雷饥渴等苦，如是辗转遍历十方诸于世界，于鬼界中备受虚雷饥渴等苦，若彼诸于十方世界三灾坏事，彼匮乏业于世未尽，死已还生此间世界恶鬼趣中，从一恶鬼国至一恶鬼国，乃至火劫、水劫、风劫未起以来，备受虚雷饥渴等苦，若此世界三灾坏事，彼匮乏业于世未尽，死已复生他于世界，遍历十方恶鬼趣中，广受众苦，如是周流经无数劫，彼匮乏业于世将尽，虽得为人而居下贱。所谓生在生盲人家，或旃陀罗家，或不结索家，或图快家，或渔猎家，或工匠家，或乐人家，或邪见家，或于伪杂恶律仪家，或所受身无眼无耳无鼻无舌无手无足，庸居借赖疯狂癫痫聋残背驴挫漏挛辟诸根缺减贫穷枯脆顽气无实，凡有所为人皆情见，或所生处不闻佛名、法名、僧名、菩萨名、独觉名，或复生于幽暗世界，恒无昼夜不独光明，彼匮乏业造作增长极深重故，受如是等不可爱乐圆满苦果。儿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彼所造作增长能感愧正法业与五无间业可说相似也？佛言：舍利子，彼匮乏业最极粗重，不可以比五无间业。为彼闻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便不信，诽谤毁自言，如是法非诸如来应证等觉之所演说，非法非律非大师教，我等于此不应修学。是谤法人自谤般若波罗蜜多， 亦叫无量有情毁谤，自毁其身，亦令他毁，自饮毒药，亦令他饮，自失升天解脱乐果，亦令他失，自以其身投地狱火，亦令他人投地狱火，自不信解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教他人令不信解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自现其身沉溺苦海，亦现他人沉溺苦海。舍利子，我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尚不令彼谤正法者闻其名字，况为彼说。舍利子，彼谤法者，我尚不听诸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闻其名字，况令眼见。其许共住？何以故？舍利子，诸有诽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彼名破正法者，堕黑暗类，如慧窝罗，自无无他，如烂粪具。若有信用破法者言，亦受如前所说大苦。舍利子，诸有破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彼类即是地狱、旁生、恶鬼，是故智者不应毁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舍利子复白佛言：世尊，何缘但说如是破正法者，堕大地狱、旁生、鬼去，常时受苦，而不说彼形貌身量？佛言：舍利子，止。不应说破正法者当来所受恶趣形量，所以者何？若我据说破正法者当来所受恶趣形量，彼闻经部当吐热血，便至命中，或尽死苦，心顿忧恼，如中毒箭，身见枯脆，如被截苗。恐彼闻说谤正法者当受如是大愁苦身，徒自惊慌，丧失生命。我悯彼故，不为汝说破正法罪形貌身量。舍利子言：唯愿佛说破正法者当来所受恶趣形量，冥界未来，令之破法或大苦报，不造私罪。佛言：舍利子，我先所说足为冥界，未来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等闻我所说破正法业，造作增长极圆满者，堕大地狱、旁生、鬼界，一一去中，常时受苦，足自警持，不毁正法。时舍利子即白佛言：唯然世尊，唯然善士，未来敬信诸善男子善女人等闻佛先说破正法业，感常识苦，足为冥界，宁舍生命，终不谤法，悟我未来当受思苦。而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 若有聪明诸善男子善女人等，闻佛所说谤正法者，与未来世久受大苦，应善护持身与意业，勿与正法毁坏，堕三恶趣，常时受苦，于久远时不见诸佛，不闻正法，不值欲僧，不得生于有佛国土，虽生人趣，下贱贫穷丑陋顽愚，肢体不具，诸有所说，人不信受。具受善现复言：世尊，造作增长感恩匮乏业，岂不由习恶语业也？佛言：善现，如是如是，是由惯习恶语业故，造作增长感恩匮乏业，于我正法品的业中当有愚痴。诸出家者，彼虽称我以为大师，而与我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诽谤毁坏。善现当知，若有谤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为谤毁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若有谤毁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则为谤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一切相智。若有谤毁一切相智，则谤毁佛；若谤毁佛，则谤毁法；若谤毁法，则谤毁僧；若谤毁僧，则当谤毁世间正见；若当谤毁世间正见，则当谤毁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亦当谤毁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意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亦当谤毁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亦当谤毁苦圣地、极圣地、灭圣地、道圣地，亦当谤毁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亦当谤毁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亦当谤毁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无根、无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亦当谤毁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缘解脱门，亦当谤毁无眼六神通，亦当谤毁佛实力、死无所谓、死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亦当谤毁无妄施法、恒诸舍性，亦当谤毁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当谤毁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彼有谤毁诸功德具，则便摄受无数无量无边罪具；有彼摄受无数无量无边罪具，则便摄受诸大地狱、旁生、鬼界及人趣中无数无量无边苦聚。十 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诸愚痴人己因缘故谤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佛言：善现，由四因缘，何等为四？一者，为诸邪魔所煽惑故，使愚痴者谤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二者，与甚深法不信解故，使愚痴者谤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三者，不勤精进，坚着五蕴，诸恶知识所摄受故，使愚痴者谤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四者，多怀嗔恚，乐行恶法，习自高举，轻毁他故，使愚痴者谤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善现，由具如是四因缘故，诸愚痴者谤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卷第181。